唤我，我呼唤你，君好把我们集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那为不一样，万民情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 潮来，正因为。